佢仲系同以前一样。 旧一年款要成130万 yen， 你话系咪贵到离晒谱啊？咦 ，S13 喎，不过始终都系86号。讲真啦，如果架车唔系 FR 系唔得噶。学海啊，你有冇听我讲噶？ 我唔系聋嘅，我听到。系咁，你知唔知嗰架86要几多钱啊？ 车价就唔系好贵啊，不过都要成30万 yen 噶。 咁我哋而家储到几多钱啊？ 得50000 yen 到咋？ 仲差好远喎。 哎呀，如果可以有啲尽快储到钱嘅方法就好啦。而家我哋喺油站做兼职啊，就算做到暑假结束啊，都得120000 yen 咋。你估有冇啲高薪啲嘅工作呢？ 拓海，做紧咩兼职啊？做咩喎？我同你哋倾下偈啫嘛，点解好似咁愕然咁嘅？ 唔系啊。 你哋做咗成个暑假兼职，先赚得个120000 yen。你哋每个礼拜做几多日噶？ 一个礼拜做成5-6日咁多 啦。哎呀，要翻咁多日工，先至赚得个120000 yen咋？ 兼职都算系咁噶啦。 其实我哋啲高中生时薪一向都好低噶啦。 我系唔知噶，因为我从来都冇做过任何兼职嘅。你哋俾心机做兼职啦。等考完试之后，我哋再一起去玩啦。 哦，好啊！茂木嘅头先系咪话同我哋一起去玩啊？我可以同茂木一仔，太好啦，真系太好啦！ 拓海啊，你做咩粒声都唔出啦？你哑咗咩？你又唔系唔识得茂木嘅？ 我同佢已经有成年都未曾讲过嘢啦、哦。以前我同佢系喺埋同一组噶，喺前年夏天我都有同佢倾下偈噶。 哎，既然是这样，你刚才就跟人讲下嘢啦。茂木下树今次主动约我们去玩，对我来讲真的太好了。我一早已经很仰慕他了。拓海啊，你还在想什么事啊？如果不快点就赶不及了。下一堂是绘图测验啊。 喂， 不如我哋两个夹钱买翻架86啊，好唔好啊？用兼职嘅钱工应该冇问题噶。 你屋企唔已经有架车噶啦咩？既然你都有咯，又何必勉强自己再买多一架啫？ 你有所不知噶啦，嗰架车基本上系我爸爸嘅，而且嗰架车又系自动波嘅添，马力又唔足够啊，用嚟代步冇问题嘅。严格嚟讲啊，根本就唔系车嚟。 只要有4条胎仲可以行嘅，就系一架车啦。 你唔明白噶啦。如果跑山路冇个性能好啲嘅车咧，咁样系唔得噶。 做乜无端端要跑山路啊？ 有咩咁出奇？喺啲山路度掟弯都唔知几刺激啊！ 掟弯啊？乜掟弯真系好好玩嘅咩？ 掟弯梗系好好玩噶啦！我真系唔明白你噶，系男人都中意掟弯噶啦，乜你唔觉得咁样好有型啊？ 我对呢啲嘢好厌倦啊！ 啊，你咁讲咩意思啊？我哋唔系上个月先考到车牌嘅咩？ 你好靓啊，夏树啊，我觉得你着校服就是最靓的了。 是咩？真的好多谢你啊。啊，是啦，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份人好好的，听说他而家做紧份兼职。不过虽然他在暑假不停咁样做兼职，仲由朝做到晚，但是他咁辛苦同咁勤力做嘢，都只系赚到120000 yen咋。 嗯，做兼职是咁噶啦。 我而家才知道赚钱真系一件好唔容易嘅事嚟啊！我每个月只系同你见3次面咁少啫，你就俾300000 yen我啦。你俾咁多钱我，真系冇问题吗？ 冇问题，只有下树系有咁嘅价值嘅啫。 真系咁样，我始终都唔系好明。 多谢你帮衬啊！ 哎，托海啊，关于我哋头先讲过嘅嘢咧，你考虑成点样啊？我哋一齐买八六啦，好唔好啊？ 我唔想买咩八六啊。 咩话？你哋两个想买八六啊？估唔到你哋两个都几识货噶。 咩话？连慈谷前辈你都咁讲啊？你都赞成我哋买八六啊？ 讲真啊，八六系一架好好嘅车嚟噶。 你听到啦？ 虽然系啫。但是我根本都不清楚那个八六究竟是什么车来的、啊。八六是什么车厂做的？ 你不要跟我说笑了，托海，你不如快点跟我喝电油了。喝 师啊，你在油站做事啊，居然连八六的事都不懂，你知不知道很丑的？ 唉，那都不怪得他的，因为这款车推出那时候你们当时还是小学生来的。 我家都是用来送货的车的、啊。 哎呀，你的车又怎同呢？因为一般的车是不可以跟八六比较的。如果我有架八六，前辈可唔可以俾我加入车队啊？因为加入昌明 Speedstar 车队一直系我嘅心愿嚟噶。 既然系咁，今日系星期六，逢星期六晚我哋都会去昌明山度集合嘅。你哋两个都一齐嚟啊！ 吓，你系咪讲真噶？不过我哋两个都冇车、啊， 我载埋你哋去啊！ 我哋可以坐前辈嘅 Sylvia S13。过去呀、啊、过去呀、啊、你不给我都要去呀、啊、托海呀、啊、你都去啦，你的机会不是经常有的，是不是还可以见到你的声音的其他声音、啊、 都没说要去。 我们先走先啦，再见。 喂，是这样，今晚八点钟在巴士站到等啦。 你们几个约埋究竟打算去哪里啊？ 你说有哪里好去啊？在这里附近就只有一个秋明山啫。因为我哋嘅车队系秋明山上最快嘅车队，当然系去嗰度啦。 自称系秋明山最快嘅车队，几咁易啊？当年我后生嗰阵，就真系曾经有过一位被公认为秋明山最快嘅车手，佢而家应该都仲系最快。 而家都仲系啊？喺秋明山嘅车手，我多数都识嘅，不过冇一个系上咗年纪噶、啊。 咁有咩咁出奇啫？佢同你哋嘅飞车时间都唔同。你不会识佢噶啦，佢系个豆腐铺的老板啊！佢每朝四点就会车啲豆腐去秋明湖畔嘅酒店嗰度。佢回程空车嘅时候，佢揸车嘅速度系非常快。再加上无论好天落雨，佢都要揸车送货，所以对秋明山上每一道裂痕，佢都知得好清楚。我可以同你输到，落秋明山最快嘅一定系豆腐铺嘅八佬。 豆腐铺嘅八佬。 托海，你做咩啊？又要出去啊？ 系啊，老豆，我约咗五木啊。 你去时去，如果听朝唔识起身，我唔会放过你噶。 你唔使咁讲噶，我知点做噶啦。我出去啦，吓、啊。 你咁会影响慈谷前辈噶？ 你估我好想嗌嘅咩？我而家真系好惊啊嘛！ 都唔怪得佢嘅，因为无论边个坐喺飞车手嘅车度都一样会惊嘅。嗱，又入八甲弯啦！ 烦死人啦！你咪嘈啦好冇？ 托海，你冇事啊嘛？对唔住啊，我冇谂到你会惊成咁噶，因为我一兴奋就会不停踩油噶啦。 哎呀，你真系好冇用啊！惊成乜衰样？你哋种人咧，我睇死你坐过山车嘅阵就会嗌餐死噶啦。 你错啦，我坐过山车从来都唔会惊，亦都唔会嗌嘅。我谂我点解释都系冇用噶啦。你又唔系我，你绝对唔会明噶啦。我头先真系好惊啊，我系讲真噶。 这班人我未见过嘅，喺呢个时候上秋明山，今晚山上边一定有精彩节目。 我从来都未见过佢哋噶。Westsons， 佢哋就系被誉为赤城最快嘅 Westsons 车队。 Initial D. Initial D. 咁多位你哋好，我哋系赤城嘅 Resonance 车队，打搅你哋真系唔好意思啊！你哋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呢度最快嘅车队或者车手喺边啊？ 我哋嘅车队系秋明 Speed Stars。我哋就系呢度最快嘅车队，请问你有咩贵干啊？ 系咁，我就直接讲啦。我哋赤城 Resonance 车队想同你哋喺呢度举行一场交流战。 啊？咁噶？ 哇！而家好过开始又杀埋你啦！ 你哋认为点啊？净系识得同自己嘅队友练习，咁系冇意思嘅。如果能够同其他嘅车队交流嘅，咁因为仲更加刺激。唔单止可以认识朋友、交换消息，又可以提高自己嘅技术。首先，大家会试一次上山同埋一次落山嚟热身，然之后双方各自派出代表比试上山同埋落山。我哋今次唔系定输赢，我哋纯粹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既然佢咁样讲咯，我哋冇理由拒绝啫。 啊，系咁，我哋就定下星期六十点喺呢度啦。 好啊，就咁决定啦。 好啦，今晚就等我哋好好地咁喺度练习啦。 托海啊，今次又好戏睇啦！ 大家定啲嚟，唔使惊嘅。我哋而家都开始啦， 接杯啊！而家点啊？ 就等我哋见识一下被誉为赤城最快嘅高桥兄弟佢哋嘅速度啦！ 吓、啊，高桥兄弟系咪杂志都曾经介绍过嗰两个好有名嘅飞车手啊？ 冇错，著名嘅 Rotary 兄弟就系佢哋啦！ 似谷前辈，咁我哋点啊？ 对唔住啊，当我认真同人比试嗰阵，我系唔会再其他人噶。你哋喺度等我啊，我会翻嚟接你哋。 哎呀，咁太伤我哋心啦！点解我哋冇车啊？如果有车咁咪好咯。 喂，五木啊，乜你真系觉得做飞车手系咁吸引嘅咩、 啊？ 真系奇怪，点解呢啲嘢会吸引咁多人嘅？ 觉得奇怪嗰个应该系我啊！你呢份人啊，真系灵犀古怪噶！我问你啊，唔通你听到嗰啲飞车嘅引擎声，你唔觉得热血沸腾嘅咩？ 热血沸腾啊！呢度系藤原豆腐店，乜原来系又一啊？嗯，吹咩风啊？你会打电话俾我啊？ 你唔系啊嘛？我哋咁耐冇通电话，你居然对我咁冷淡。仲有啊，今朝啊，我见到你送货啊，但系你居然乍睇我唔到啊！你发生啲咩事啊？ 对唔住啊，你搞错啦，送货嗰个唔系我。 你架八六啊，我系唔会认错噶。 嗰架车虽然系我嘅。但系揸车嗰个唔系我，而系第二个。 而家送豆腐喺酒店嘅系我个仔唐海啊！ 噗噗噗！系你头先话乜嘢话？ 系几时开始噶？ 大概五年前啊。 喺五年前，咁咪即系佢读中一嗰阵。 激气啊！点解完全追佢唔到嘅？ 太快啦！我已经开得好快噶啦，但系竟然连佢哋最慢嘅一架车都跟唔到。 阿哥，你认为点啊？ 简直是垃圾。我哋嘅车队要赢佢哋，话都冇咁易。下个礼拜我唔会嚟噶啦，就由你搞掂佢哋啦。 既然阿哥你唔嚟，咁我都唔嚟啦。 唔得，你一定要嚟。你要为呢一度创造一个嚟紧好多年都破唔到嘅纪录。如果唔系，我哋就唔可以成为最顶尖嘅车队噶啦。 哦， 首先我哋要打破院内嘅所有纪录，再远征奇用、神奈川、东京，最后是千叶。当成为全关东最快的传奇车手之后，就宣布人退。这个就是车城 Resense 的关东最快 project。 好犀利啊！他们的技术这么厉害。 呢度本来是我哋嘅地头嚟噶，但系竟然会输俾佢哋都有嘅。 我哋嘅条件同佢哋唔同啊，因为佢哋系花咗好多钱喺佢哋架车上边噶， 所以系唔可以攞佢哋同我哋比较嘅。 虽然系啫，但系我哋系唔可以逃避噶。 冇错啊，既然应承咗嘅，就一于同佢哋比赛啦。 但系我哋一定输紧。 而家已经好夜噶啦，唔好再讲啦，我哋听日见面先至再研究啦。每个车手都唔鍾意自己输㗎啦，因为非车手都认为自己係最快嘅。输已经丑㗎啦，但係如果喺自己地头输俾外来嘅车手，真係丑上加丑。 诶，启介， 吓， 梁介喺边度啊？ 阿哥佢已经走咗啦。而家净系得翻我哋咋？ 而家已经就快天光噶啦， 系咁，我哋都快啲翻去啦。 认真咁去揸都仲系追我唔到，佢哋都系仲未入流噶啦。 仲 遇到追到嚟啦咩？唔系我哋嘅车，系 MR2 定系180咧？都几好嘢啊！嚟紧仲有两个弯，就等你喺我倒后镜度消失啦！话系八六尾，你讲少啦。你嗰个烂鬼八六想话碾赢我架 RX7FD， 简直系妙想天开啊！快啲烂翻去发你个梦啦！我是赤城 Resense 车队的第二把交椅啊！ 这条友是不是不熟这里的？这个右弯虽然浅，但是之后是一个很急的左弯，不减速的话一定会冲落谷底的。都话了要减速的了，速度太过快了，减速啦，嚟紧再冇空间俾你去减速的了。咩话？系惯性漂移？ Trick my dream. 消えて Go to the next sound 誇り舞う敗者地に這う行き着いた獣のラッキーたち邪魔くさい悲しかとして行こうストリーカーさて行くスイートの向こう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各位中意 Drift 嘅朋友，要你哋等咁耐，真系唔好意思啦！而家头文字 D 第一场斗车终于开始啦！喺下一集里面将会有一架力敌350匹马力 RX7 嘅 AE86 登场，佢嘅超级 Drift 技术保证令你哋目定口呆噶。另一方面，拓海同下树嘅关系又会发展成点呢？头文字 D 下一回复仇宣言 Turbo 咆哮，非常精彩，千祈唔好错过啊！ 咩话？真系唔敢相信，唔通我见到嘅系死喺呢座山嘅飞车手亡魂？首先佢右转嘅假动作，其实只系为咗左转先至咁做。可以话系彻底了解秋明山，而写出一个完美得令人气愤嘅超级漂移啊！ 喺隔日，头先你有冇见到一架白鹿啊？ 有，我嘅自尊心严重受创，专跑山路嘅最新款 RS7FD 竟然会输咗俾十年前嘅旧款白鹿，我嘅白鹿入边嘅究竟系咩人啊？ 喂，藤原豆腐店。 喂，唐海，唐海，你想瞓到几时啊？起身啊，有电话揾你啊。 一定系阿树打电话嚟。 快啲嚟听电话啦。 啊！喂，唐海，咩事啊？哦？学咗我一跳啊，因为我以为是阿树打嚟的。 我想过的了，我们不睬对方都有一段日子的了，不如我们讲和啦，好吗？ 啊，你想乜同我讲和啫？讲真啦，我们两个根本都没闹过交。 昨天我好像听你们讲起啲车的事。是啦，拓海啊，你识唔识揸车噶？ 我识啊，仲已经攞到车牌添。 太好啦！不如放暑假嗰阵，我哋游车河咯。 好， 到时拓海咧，你就负责揸车，而我就负责准备食物。 呢层冇问题嘅，但系车方面，我得架用嚟送货嘅旧车啫。 呢个唔系大问题，只要有剧室机播歌就得噶啦。其实我坐咩车都冇乜所谓嘅，我真系唔会介意噶。 系啊， 到时就好开心嘅啫。我想快啲去啊！不如我哋去远啲嘅地方啊！冇错系啦，就去海滩啦，两个人一齐游水。而家系夏天啊嘛。 我相信呢架就系嗰架八六。 我哋输到啊！我话落秋名山最快嘅车一定系特富普嘅八六， 就系呢架，佢就系落山最快嘅机器。单睇外表，呢啲八六周围都有啦。初期型嘅 GT Apex， 除咗多盏雾灯之外，好普通啫。佢根本就冇可能快得过而家嘅新款跑车嘅，我仲傻到特登走嚟睇添，真系令人失望啊！ 慈谷前辈系你啊？ 哦，系拓海啊？ 点解你会嚟到呢度嘅？喺度做咩啊？ 咩话？唔通呢度系你屋企？ 系啊。前辈啊，你喺我屋企前边做乜嘢啊？ 冇乜嘢啊。咁啱我有啲好紧要嘅事要喺附近做咋嘛。啊係啦拓海啊。乜你对于车嘅嘢真係一啲都唔識嘅咩？ 係啊。 昨日我哋咪讲起八六嘅。当时你话唔知咩係八六，其实你屋企嗰架咪係囉。 吓、啊、慈谷前辈啊，我諗你误会咗啦。我屋企嗰架唔係八六嚟㗎。信我啦，因为嗰架车上面係寫住 Trueno 㗎。 听住啊 ，Trueno 咪即系八六咯，因为凡系 A E 八六，无论系 Lavin 或者系 Trueno 咧，都好概括咁叫做八六嘅。 啊？啊咩话？佢同我屋企都有架八六啊？慈谷前辈，你同我讲少咗系咪啊？吓？ 我系讲真噶。 但系你呢个蠢材啊，识咗你咁耐，你点解话我听啊？ 我唔系话唔想讲啊，而系根本我都唔知道，我真系唔明噶。Trueno 咪叫翻 Trueno 咯，叫咩八六？一般人都唔系咁叫噶嘛。 真系蠢材啊！拓海啊，有件事我想同你商量啊。下个星期六你可唔可以借到嗰架八六出嚟啊？ 点解啊？ 你仲使问点解嘅？你唔记得咗啦？我话过想去睇 Speedstars 同 Resins 嗰场交流战噶嘛？唔怕话你知啊！自从寻晚之后，我就沉醉喺飞车手世界入边。你都好想睇到被称为赤城速度最快嘅高桥兄弟嘅技术噶？ 我冇咩兴趣。 咩话？你呢个蠢材啊！你竟然咁样讲嘢，你咁样都算系我个好朋友嚟嘅。拜托你啊，下个星期六你要揸个八六出嚟啊，好嘛？ 你哋几个仲喺度讲乜嘢啊？有人客嚟啦，做嘢啦。 啊，系，对唔住啊， 欢迎光临。 喂，你架车换咗新款车胎，睇嚟好似劲好多喎。 换翻条新胎咬地啲，都可以赚翻多少时间嘅。我跟住仲要换埋 brake 皮噶，因为落斜嘅时候 brake 皮系好重要嘅。 慈谷，你真系认真噶？ 系啊，今次由我负责落山，因为我想征服秋明嘅落斜路。 你唔好咁勉强啊，因为落斜路一有差池就冇命噶啦。 我知呢层我都明白嘅。不过如果我唔努力啲嘅，地头虫就再冇尊严噶啦。 今日又唔出现嘅，嗰次嘅八六做咩啊？你唔系呢度嘅飞车手嚟嘅咩？你一定系，因为你对秋明嘅山路太熟悉啊！我想见到你一次，我以为上次嘅屈辱报仇，我已经控制唔到自己啦！出嚟啦，秋明嘅鬼魂啊！我唔理你究竟系咪 Speedstars， 总之我系特登走嚟见你嘅。 哇！真不愧系漂移之王啊！同个怪兽好劲啊！ 佢净系控制油门就做到漂移噶啦。 拓海啊，我哋快啲学识佢呢种漂移绝技啦！到时我哋就可以好似佢咁噶啦。 哦， 你哋系呢种漂移技术好犀利啊！ 哦， 拓海啊， 啊，我 你份人成戆戆戆咁，你真系明白咩叫漂移咩？ 漂移啊，呢层我都知噶。 咁你快啲讲嚟听下啦，究竟咩叫漂移啊？ 等我谂下先啊，即系转弯。 你唔好再讲咩转弯啦，好嘛？飞车手叫转弯就掟弯噶。 系嘅， 跟住应该点呢？跟住就系、是、喺掟弯位，尽量唔好俾架车流向内侧，要令前碌咁样去。 啊！ 太旧啦，你唔使讲啦。你讲嗰种情况叫做 under， 通常系一啲技术最差嘅人先至会咁嘅咋。 托海啊，正常嚟讲，漂移系唔用前碌，而系用后碌噶。真系俾你激到摊摊腰啊！托海，你真系好嘢。 我真系服咗你啦。 其实唔明白嘅系迟谷嚟嘅，冇错。一般喺漂移中嘅车，基本上 under steer 嘅。唔识四轮漂移嘅就讲唔出咁嘅方法啦，系一个好高明嘅答案，真系令人诧异。有人客嚟啦，做嘢啦，出去做嘢。 喂，店长，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啊！RX7FD 是高桥启介， 高新远直汽油油门 是。 我们又再次见面了，先生。 是吗？难怪这架车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原来是 Speed Stars 的。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好、哦。 我相信你应该会知道的。在臭名山道有一只幽灵。这只幽灵是很高速地揸着一架86的。 咁大块叶，个车系咪识飞的？ 你不要整蛊我了，我不明白你讲什么笑话。 哼，我说有幽灵是跟你讲笑的。我讲的其实只是一部。熊猫黑白间色的 Triano， 它的外表看来虽然是一架普通的86，但是车里面是一只怪物，你是本地人都不知道吗？都是算了，如果在下星期六的交流赛你是打算用它作为秘密武器的话，绝对欢迎。带个口信给驾驶86的人听，我是不会输给同一个对手两次的。 啊， 上次是输在对山路的熟悉程度差别还有他自己大意的。 多谢方神。高桥启介他竟然都会输给人，怎会这样的？那架86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呢？啊，难道是的？托海屋企那架有的而且确是熊猫式的储恩，难道店长所说的说话是真的？现在真的还有落山最快的86。 Initial D. Initial D. 今日就咁嘅份量啦。今日嘅份量多过平时喎。听住啊，咪俾啲水流出嚟啊！我知道啦。 你点解成日都好似瞓唔醒咁样噶？ 好对唔住啊，我系天生瞓唔醒嘅样噶。 几时星期六揸个86出嚟啊？ 我知道啦，长希，你知唔知你好烦啊？ 对住你啲咁嘅人啊，唔一日提到黑咧，我就唔安心噶啦。哎呀，快啲到星期六咁就好啦！我而家真系好紧张啊！你知啦，我哋嘅目标系想成为飞车手啊嘛，我希望我哋将来能够被人称为臭名最快嘅车手。 其实我一直以嚟都冇你咁嘅谂法噶。 我谂你就算有咁嘅谂法都做唔成噶啦。睇你上次坐慈谷前辈架车惊青石咁就知啦，你根本一啲天分都冇嘅。但系我就唔同你咧，虽然我都有啲惊，但系就死合埋口冇嗌到，一到掟弯嗰阵仲好留心咁睇住添啊！慈谷前辈佢都有同一嘅谂法啦，认为拓海你系冇希望噶啦，但系对我就充满希望啦。拓海，喂，拓海，拓海啊！哎呀，拓海，你咪走住等埋我啊！你做乜嘢啊？就算我个天分好过你，你都唔使发脾气走咗去啊！ 冇边有？ 好似仲好靓仔嘅添啊！我都系听人讲过啊，佢话都唔关我事啊。系咁，你个男朋友又点啊？ 我睇到你， 乜你好埋啲咁嘅嘢嘅咩？ 唔系啊，你话啦，啲人唔理高矮肥瘦，都净系着埋晒啲短裙就交罪过啦，一定要好好地咁控制下噶嘛。正啊！ 拓海你好嘛，早晨。 毛毛。 啊，系啦，我有说话要同你讲啊，你跟我过嚟啊。快啲啦！ 佢哋到底做乜嘢啊？居然抌低我喺度唔理我。 究竟咩事啊？ 拓海啊，其实我有件事好想同拓海你单独讲噶。 乜嘢啊？ 其实我哈，买咗件新款嘅泳衣，系新款式，好好睇噶。 咁你就系讲埋呢啲嘢啊？ 系啊，因为咧我好开心，正因为我太过开心，所以好想同人讲啊。想睇啊咧？你估下系咩颜色嘅？系咪好想快啲睇咧？ 咁讲起上嚟，我系想睇噶。 冇问题啊，不过唔系而家喎，我哋会一齐去海滩噶嘛。到时睇啦，今个星期六你冇问题啊嘛？你嗰日得唔得闲噶？ 嗰日我唔使翻兼职噶。 就咁样决定啦，一言为定。你成咗我就唔能够反悔噶咯，因为我最讨厌嘅就系一啲食烟同埋唔守诺言嘅人噶。 困难啊！一直以嚟，我觉得冇咩特别嘅弯，而家都变成好得人惊咁。就算系以前掟惯晒嘅弯，都好似好陌生咁，向我张牙舞爪。 呀！ 我已经尽晒全力噶啦，但系时间一秒都冇缩短。我仲以为尽量踩油门就可以轻易将时间缩短，我咁谂实在太幼稚。唔通我嘅技术就只系到呢个程度？以我嘅速度系赢到 Weston 车队嘅。请问有冇人喺度啊？对唔住啊。有冇人啊？ 我听到啦，麻烦你等一阵啦。 哦， 点啊？ 佢就系秋明最快揸八六嗰位车手，唔通就系佢赢咗高桥启介嗰架 F D 嘅？ 点啊？你想要啲乜嘢啊？ 要乜嘢啊？我要炸豆腐啊！ 多谢晒。 点会咁噶？我究竟做咩啊？我叫慈谷啊！我本人是秋明入面一队叫 Speed Stars 的飞车队的成员来的，藤原先生。我今次之所以冒昧到来，其实是因为我听到一个传说，话落秋明山最快的车手就是一位驾驶着一架八六的豆腐店老板。 我唔知点解会有啲咁嘅传说，我只知嗰个人唔系我啫。 请你唔好再隐瞒我啦！我喺群马县周围打听过，驾驶八六送豆腐嘅就只有你呢间咋。 正位140 yen啊！ 系， 先生多谢。 其实我系有一件事想求你嘅，请你听我讲啊，阻你一阵嘅咋。 对唔住，唔可以，我好忙冇时间。 你而家唔系有时间咩？根本就冇其他人客。 你点可以咁冇礼貌噶？咁难开口你都讲得出嘅。 对唔住啊，我真系好需要你嘅帮忙嘅，因为最近我哋秋明呢度嚟咗对赤城嘅 Westsons， 仲向我哋挑战添。嗰对 Westsons 有啲技术好高超嘅飞车手，我哋根本冇可能会赢到佢哋呢班人嘅。但系我哋身为呢度嘅飞车手，系无论如何唔可以输嘅。 你讲咗咁多嘢，咁你想我点啊？ 藤原先生，我想你教我攻陷秋明嘅方法，请你帮我忙啊！ 咁嘅要求我唔会答应嘅。 啊，教少少都冇问题噶，就算系缩短一秒，我都满足噶啦。求下你啊！ 我好明白你嘅心情，但系驾驶技术并唔系话几日就学得识嘅。 啊？ 点先可以令架车随心所欲咁跑？一定要靠自己不断思考，同埋要不断练习。我以前飞车嗰阵，连发梦都喺梦入边进攻紧秋明山嘅。技术嘅嘢根本唔系人教就学得识嘅，系要自己去揾出嚟嘅。好对唔住，我谂我帮唔到你啦。 藤原先生，我会再嚟嘅。自己不断思考，不断练习，我试过噶啦，但系都冇快到嘅，点解咧？激气啊！点思考啊？我都唔明嘅。哦，避唔到添，求下你，你快啲避开吓！ Go to the next sound 誇り前敗者地に入る5つだけのローラーキーたち邪魔くさいから仕方していこうストリーカーさて行くスイートの向こう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嘅嘉宾就系藤原豆腐店嘅老板，有请藤原文太先生。 系， 系啦，藤原先生，要提高技术唔系靠人哋教嘅，系要自己去找寻噶嗬。啊，呢一种方法真系好特别啊。 系啊， 啊。 系咁，可唔可以讲一讲能够缩短时间嘅方法咁咧？ 你自己睇下咪知咯。 啊咁啊，请你哋继续收睇《头文字 D》，下一回 Downhill Specialist 登场。你咁揸车，知唔知好危险噶？吓，喂，你点啊？你一定要振作啊，冇事啊嘛。 对唔住啊，都系我唔小心，真系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喂，你支持住啊，我而家即刻叫教松车。 咩话？谢谷前辈条都交通意外，系几时啊？ 系寻晚啊，喺秋明落车嗰阵撞埋路边。 佢个伤势点啊？ 下次再嚟。 咁佢嘅伤势又冇乜大碍嘅，算不幸中大幸啦。不过精神咧就好似受到好大嘅打击，佢揸嗰架车已经撞到散晒。 咁今个星期六嘅交流战咪冇人出赛咯？ 呢层我都头痛紧啊，睇嚟我哋要稳定个人代佢先至得啦。 欢迎光临啊！哦，阿慈谷系你啊，你冇事啊嘛？咁快出院嘅？ 我架车点啊？ 喺工场度，不过未曾修理好啊，因为嗰啲零件仲未集齐，所以咧要等一排先得啊。 有冇人啊？我想买啲炸豆腐啊！ 哎，多谢喎。 嗯，你出咗事咩？ 系交通意外。 冇几多日就系交流战啦，你打算点样啊？ 我今次到嚟就系想揾藤原先生你帮忙。 揾我帮忙？ 系啊，喺后日嘅交流战，希望你能够代我出战。求你帮下忙啊，藤原先生。 哎呀！好痛啊！我条颈啊！ 唔好死喎！ 我知藤原先生，你一定明白飞车手嘅心情嘅。身为本地嘅车手，系唔可以输噶。 你谂清楚啲，你要揾我呢个老人家代替你出战，会唔会有啲问题咁啊？ 我本人系个秋明长大嘅飞车手，而佢哋赤城 Westsons 竟然当秋明嘅飞车手通通都冇到，太过分啦！我真系好嬲啊！我一定要他们班人知道在秋明这里是有一些很有实力的飞车手的。藤原先生，你可以帮到我们的。你不是曾经击败有赤城最快之称的高桥兄弟的吗？求你帮下我们啊，藤原先生。 对不住啊，我们已经收了工了。 唔好讲咁多啦，高新院直气油入满嘅。 今朝即揸住架八六学人用高新院直气油。 又一啊，系咪你讲嘅？系你将我嘅事讲咗俾慈谷嗰个人听嘅。 系啊，我不过系讲事实出嚟啫。有啲咩问题？ 嗰个慈谷真系死缠烂打，佢今日又嚟揾我，佢个头仲系扎住绷带，佢叫我代替佢参加交流战。我唔系话讨厌佢。 咁咪得啦，点解唔试下代佢跑啫？慈谷呢个后生仔唔错嘅， 唔系讲笑啦。啲细路仔斗气，唔需要大人出面嘅。我唔想违反我做人嘅原则。 细路仔嘅事由细路仔出马，咁就冇问题啦。 你嘅意思系话拓海？ 冇错啊，佢嘅技术都唔错啊。 佢嘅技术仲未够班嘅。不过如果是落秋名山斜坡，就应该冇人可以赢到佢嘅。 当然梗系除咗我之外啦。 你真系死都唔认输。 嗰、那个细路份固执，同我系有几分似嘅。不过讲到飞车，佢根本唔系一个好愿去做嘅人嚟嘅。好啦，睇在嗰个慈谷头上嘅绷带份上，试下度条桥出嚟啦。 你答应我就不能够反悔的了，因为我最讨厌的是一些食烟和不守诺言的人的。 今个星期日可不可以借架车给我揸出去啊？星期日？不行啊。为什么啊？放心啊，我知道刘总不会不帮你送货的。不是这个问题啊，只是星期日我约商会开会，一定要用车啫。 真是啊，这么失败了。 因为我在那天一定要用车啊。是不是约了女仔啊？ 你不要理那么多啦，请你借架车给我用啦，好不好啊？ 架车又不是什么靓车啊， 总之我一定要啦。 你没有车时摊得着架车咩？条时我用条绳挂在条颈度。 欧卑鄙啊！ 如果你一定要用的，我可以考虑的。 啊，真的的？ 不过有一个条件的。 条件啊？ 在星期六晚，你要用我架车教训那队自称赤城最快的车队，就在秋明山落车路。 啊，你说什么话？为什么？ 如果你答应的，我可以无条件借架车给你，而且还帮你入满油去。帮 我入满油？帮我入满油？这个条件对我来说太吸引了，因为我都没钱入油。 怎样啊？你俾我考虑下，我先答你啦。好，冇问题，你慢慢谂清楚啦。 我入嚟啦， 系启介啊。你嚟就啱啦，因为我有件事想问下你。 有咩事啊，哥哥？ 系关于上次你喺秋明见到嘅嗰个白鹿嘅，你再谂下，理论性咁样讲下佢嘅表现。 哥哥啊，求你放过我啦！我同你唔同噶，我系唔擅长理论性嘅嘢嘅。 我唔系经常都同你讲揸车技术最重要嘅就系呢一度嘅咩？ 咁点同呢？你只要跟住对手嘅后面，你就乜嘢都知道晒啦。连对手的癖好啦、缺点啦，仲有架车改装咗咩啊，你都知道。哥哥，你的分析能力真系好似妖怪咁啊！ 讲真啦，好似你呢一个咩都唔谂都可以跟得上我的车手，你比我更加似只妖怪啦。以你的技术，如果再加上理论，实可以成为顶级的车手啊！ 我上次系输喺对山路的熟悉程度同自己大意，我从来都未受过咁嘅屈辱嘅。坐在那个白鹿里面的一定是只怪物来的。 是只怪物来？我开始觉得很有趣。明天的交流战我就跟你一起去了。 徳海 啊！ 星期六终于都到了。 你说什么 啊？讲咩？系赤城 Resonance 同秋明 Speedstars 嘅交流战啊！你唔记得啦？你应承过我，话借个白鹿出嚟一齐去睇嘅。 系关于呢件事咧，突然出现咗一啲好麻烦嘅事啊！ 你话咩话？托海啊，你唔系想话我听你临时又唔想去系咪啊？ 我唔系咁嘅意思，你唔好误会至得噶。 如果你喺呢个时候话唔去嘅话，唔理你有咩原因都好。我话过实会同你绝交噶，我日日数手指啊，都系为咗今日噶咋。 我都知道， 打交晒啊，要炸豆腐啊！ 又系你啊，哼，睇唔出你都几烦噶。 藤原先生，求你代替我去今晚嘅交流战啊！ 我今晚好可能都会去嘅。 好， 我话我可能都会去今晚嘅交流战。不过即系可能嘅啫。 你讲嘅系真嘅？ 啊！我条颈啊！ 喂，点啊？你冇事啊嘛？ 你到时真系会嚟噶？ 我唔可以确实答你，不过应该都有五成机会我系会去嘅。今晚会几时开始啊？ 集合嘅时间系今晚八点，比赛嘅时间就系十点。 今晚十点，如果今晚过咗十点，你都仲见唔到我嘅八六嘅，咁你哋就唔使等我啦，自己另外想办法啦吓。 我哋会等你嚟噶，藤原先生。我相信藤原先生，你绝对会嚟噶。 唔系绝对，我只系话五成机会啫。 唔系嘅，我知道你系打算去嘅。我哋秋明 Speed Stars 车队到时一定会等你嘅。我先走先啦，藤原先生，今晚十点钟喺秋明山山顶见啦。 对住啲咁有热诚嘅人，硬系有啲心软。如果抬佢唔去嘅，就由我代替佢啦。我不弊啦，我鬼咁热血沸腾添。 Initial D。Initial D。 你遇到啲好开心嘅事咩啊？你今日同平时好唔同喎、 啊。真系咁咩？乜我平时唔系都系咁样嘅咩？ 你心情特别轻松咁喎。 咁啊，因为我谂起听日可以同朋友一齐去海滩啊嘛，所以特别开心啊。 你所谓嘅朋友系咪男仔啊？ 啊，唔系，点会系男仔啊？我约嘅当然系女仔嚟啦。 系咩？不如而家车你去百货公司买件泳衣俾你啊！ 唔使啦，我自己已经买咗一件噶啦。泳衣使乜要两件咁多、啊？ 我好想睇下你着泳衣系咩样。 乜你咁古怪噶？你明明咩都睇过晒噶啦，你真系咸湿噶。 唔知听日系咪晴天咧？ 你唔好问埋晒啲不知所谓嘅问题啦。听日全日本都系晴天嚟啊！乜你听日会出街咩？ 我去海滩啊。 嗯，海滩。真系羡慕死人啦！你知唔知我行去海滩玩烂咗好耐噶啦？你啊，你老实讲啊，系咪同女仔一齐去玩先？ 系啊。 系边个嚟噶？个女仔我识唔识噶？靓唔靓噶？系咪好好身材噶？ 都算几靓女噶。 茂木，你茂木下树。你唔叫我去实在太过分啦。 对唔住啊，树。因为茂木佢冇打算约你，所以我先冇同你讲啫嘛。下次再约过你啦。 你唔好喊啦，好唔好？ 今晚嘅交流战你认为点啊？ 听讲 Westsense 周围咁去撩人哋玩交流战，到今时今日都冇输过，系全胜嘅。 未比赛已经分咗胜负啦，秋明实全军覆没噶啦。不过讲到尾，群马最快嘅都唔会系 Westsense， 而系我哋妙尔 Nikes 啊。 唔好讲咁多，我哋去啦， 出发啦！我呢部纯赛车血统嘅 Skyline GTR R32 诞生嘅目的，就系成为无敌战神，绝对唔会输俾赤城啲咩老土 Rotary 嘅。 好犀利！山上面好似举行咩节目咁。看来慈谷的车队和赤城最快的车队，他们这一场交流战在附近都惹起了很大的轰动。到底谁会赢？始终拓海的八六亦即是文泰的八六，看怕都不会输的。我真的很久都没试过这么热血沸腾。 哇！犀利啊！集合咗咁多人、啊， 有咁多人集合喺度，喺秋明山嚟讲都系第一次。 系因为 Westsens 会喺度表现佢哋嘅速度，所以先至咁多人喺度集合啊！如果我哋输咗嘅，就认真冇面啊！ 系啦，慈谷啊，关于嗰架八六嘅事，究竟系点噶？ 究竟系咪真嘅，慈谷？ 系啊， 我唔系完全唔信啊，但系1986又的而且确难以令人信服。高桥启介嗰架 FD3S 系一架专用嚟跑山嘅车嚟嘅，唔止咁啊，有传闻话佢好容易就可以输出350匹马力，力量相差实在太远啦。 就算净系比赛落斜坡啊，八六无论点讲都冇办法匹敌噶。系啦，慈哥，你系咪因为撞亲个头所以懵咗啊？ 虽然佢系八六啊，但系佢并唔系一架普通嘅八六。高桥启介亦都曾经讲过，佢表面系普通嘅熊猫式主 N 路，但系实际上入边就好似一只强劲嘅怪物。我系绝对相信，佢一定会准时嚟赴约嘅。 但系如果佢真系唔嚟咧？ 今晚有咁多人嚟咗，我哋系唔可以俾人话我哋嘅车队净系识得临阵退缩嘅。所以到时。 到时点样啊？ 建议为咗 Speedstars 车队嘅面子，一定要搏命。 都唔放下面子得去边啊？ 啊，有好多架车嚟紧、啊， 我听到混杂住旋转引擎嘅声、啊。 系 Red Suns 啊！ 终于都嚟咗啦！ 哇！好得意啊！估唔到高桥兄弟嘅吸引力原来咁大噶！ 听讲佢哋两个系高崎一间好大嘅医院嘅太子爷嚟嘅。 边度人到啲咁有钱人啊？佢揸车叻唔叻？仲有几多钱花费喺电油同车胎嗰度，系有好密切嘅关系嘅。 特海只嘢究竟搞乜鬼噶？交流战都就快开始噶啦，佢仲未嚟嘅。我已经提醒过佢好多次噶啦，真系激死人啦！特海你正衰人啦，我唔会再同你做朋友噶啦。哎呀，好痛啊！我都无谓等佢啦，自己谂办法去好过。 今次比赛嘅时间就照原定嘅10:00开始啦，夜啲嘅时间会少啲车行嘅，所以比赛会容易啲。喺起点同终点，我哋有两个揸住无线电对讲机嘅人做联络，而为咗可以令到参赛者安心咁比赛落去，喺睇唔到嘅弯位我哋都安排咗职员嘅。如果迎面有车驶过嚟，就会用灯光提醒嗰啲参赛者噶啦。 原来系咁， 佢哋好似好熟手咁嘅。 因为他们在各地经常都有用这种方法比赛的。 既然还未正式的比赛时间，总之10:00之前各位车手请随便练习了。真的有很多人来了。 那个八路还未来到的。 为什么呢？难道他是秘密武器要到最后关头才出现的？ 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了。 是啊，你是不是不想去啊？ 嗯， 我真的没什么心情去。为什么啊？难道你没信心赢？好像平时那么渣不会输的。 要来了，你看看是高桥启介的 FD3S 啊。 好犀利啊，佢速度跟得好快啊。今次轮到高桥两介啦。 不虚传，不愧是高桥两介，实力不可以睇小。 犀利啊！两架车已经跑得咁近啦，都唔撞喎。呢啲就系有名嘅平衡漂移啊！ 呢一种技术要两架车贴得咁近去做，难度系好高嘅，一定要一边漂移，一边可以自由控制速度同埋角度先至得。 虽然好懒，不过用嚟表演嘅啫，同真正比赛嘅时候系完全唔同嘅。 你仲唔出现嘅？臭名嘅幽灵，你只系我唯一嘅对手，出嚟啦，八路！ 今日唔放杯水喺度啦咩？ 今日唔使放杯水喺度噶，因为车后边又冇载住豆腐。你今日唔去送货，我咁咪玩下啦。记住帮我入满油呢个诺言啊，我唔会唔记得嘅。 好啦，我要出去啦， 去啦。 今日嘅嘉宾系喺赤城好受欢迎嘅高桥兄弟，佢哋系 高桥两介。 快啲出嚟啦！你只臭名嘅幽灵，唔系怕咗我，所以唔敢出嚟啊！ 请问你可唔可以赢佢啊？ 收声啊！总言之，我今次无论如何一定要报仇嘅，睇住嚟啦！ 下一集《头文字 D 交流战》突入，究竟边个会赢呢？系 F D 啊，定系八六呢？前期唔好错过啊！ 推进器压力 可以噶啦， 记得检查个波箱啊。 系，今日嘅交流战我哋实赢啊，我好有信心。 咪讲啦，快啲做嘢啦！ 我搞咩啊？喂，攞个泰拎俾我啊！ 知唔知道佢哋喺度做咩啊？ 他们帮着 FD 换着车胎，那个箱里面似乎是装了很多套后备车胎， 在不同的情况就用不同类型的车胎， 佢的确好认真咁啊，激气啊！ 随时得噶啦，启介。 哦，唔该晒你啊。啊，系啦，而家系咪已经过咗十点噶啦？ 啊，唔系，而家系九点八啫嘛。 混账！你真系唔理？哥哥，格八六冇嚟到啊！我真系好嬲啊！我仲以为佢会代表秋明比赛添，估唔到佢居然会唔嚟嘅。嗰格八六真系令我好失望啊！既然佢咁唔重视我哋今日嘅比赛，就等我大败佢哋啦！如果唔系嘅话，难消我心头之恨。 慈谷啊，时间差唔多噶啦， 我知，不过佢仲未到啊。 佢系边个嚟噶？ 前辈，前辈，我嚟紧啦！ 原来系佢。 比赛点样啊？ 就快开始噶啦！ 太好啦，我赶到啦。系咁 ，Speed Stars 嘅代表系边一个啊？ 建议啊，你快啲做好心理准备啦，靠晒你噶啦。 建议前辈，原来你就是今次的代表啊！你要努力啊，我会为你打气的啦。 喂喂，这里是起点啊，你们做好准备没啊？ 这里是终点，所有人员到齐指定位置，随时可以开始的啦。 知道啦，请大家做好准备啦，比赛马上开始。 那个人始终都是决定不来啊，建议。拜托晒你啦！ 简直开玩笑，我嘅对手居然系个咁嘅人。 建议，你嘅面色真系好差，仲流咁多汗添。我见到你咁，我都好辛苦啊！ 你唔好咁讲啦，好冇？ 你要俾心机啊，俾心机啊！ 好啦，倒数之后就开始计时噶啦。开始十秒钟倒数。 等一阵啦，我哋呢度系终点，有个普通车啱啱经过，迎头咁嚟，喺某啲位好阻定噶。 等佢上到去先开始啦。 驶紧去你哋嗰边啊？ 呢度系公路嚟噶嘛，一堆头车有咩咁出奇啊？唔好大惊小怪啦，有车咪有得佢咯，快啲开始比赛仲好啦。 咪住啊！可唔可以问下嗰架车系咩车种啊？ 吓， 嗰架车系咩车种嚟噶？ 嗰架如果我冇睇错咧，应该系架跳灯斜尾嘅车， 好似系 Trano 啊，系八六啊。 俾我，你话嗰架八六系咩颜色噶？ 点解问嚟问去都系问嗰架车噶？架车系黑白色嘅，系熊猫色 Trano 啊。 啊？佢嚟啦！ 终于到嚟啦，我嘅猎物嚟紧啦。 点样啊？可以倒数未啊？ 暂时唔使数住啦，我哋就等嗰架八六嚟呢度啦。我真正嘅对手应该唔系隔篱嗰架咁嘅 One X 啊嘛，系唔系啊？ 冇错，你讲得好啱。建议你可以唔使比赛啦。 太好啦，真系太好啦！ 看看你的样子又会开心到喊的。 还说我啊，你就是咯。 那位阿苏，他为了维护秋明这里的飞车手尊严，终于都来了，真是感动。他有这样的心就已经够了。到了这一刻，我觉得赢和输根本就不重要了。 搞到咁嘅啦，我有种奇怪嘅感觉，点解个个弯位都有咁多人噶？呢啲人到底喺度做咩啊？唔通我去咗但唔应该去嘅地方？算数啦，赢咗嘅就可以入满油，听日就唔使镜住咁嘅海滩。 啊，你冇乜嘢啊嘛，吓、啊？ 好好嘅技术啊，转弯转得好好，见到个车尾就令人感觉到佢整个动作嘅韵味。睇唔出咩？ 真系听咗都唔明喎、啊。 度度都见到啲僆仔揸住个八六系咁飞噶啦，我哋睇唔出有咩特别、啊。 一个车手可以将架车控制到好似自己手脚咁嘅境界，嗰一架车系会发光芒嘅。高桥兄弟之中嘅梁介跑起上嚟就有好强嘅光芒，细佬启介嘅就比较弱啲，但系头先嗰个八六就放出好强嘅光。如果佢今次嚟系代表秋明嘅话，咁呢场比赛真系唔知边个会赢。 差唔多啦。他终于都来了，他是秋明山落车最快的人，传说之中的超级高手。高桥兄弟，我要你们见识下秋明车手的真正实力。 八六，你快点来吧，我等着你来的。出来的会是一个什么人呢？我很久没试过这么热血沸腾了。 这个主角实在太大牌，不过这是抛不到我。等我看看你有多少实力了。 快啲让开啊！ 快啲带佢去起点嗰度啊！ 哇！嗰架车究竟系咩嚟啊？ 只系普通嘅八六啫， 激气啊！点解会有咁多人喺度噶？想睇下嗰架车都唔得添。 你看 就是他了。 托海啊，为什么会这样的？你爸爸他在哪里啊？ 他在家里啊，是他叫我来的，那我就来了。 只是驾车来了，但是你爸爸不来的，那就即是没用，怎么办啊？ 池谷啊，现在怎么办啊？同你所讲嘅都完全唔同嘅。 其实我真系唔应该嚟，爸爸实在太过分啦，真系俾佢激死。 系啦，托海啊，你爸爸究竟有冇同你讲过啲乜嘢啊？ 佢只系吩咐我嚟秋明山，喺秋明落车嗰阵要跑赢一架 FD， 然后翻屋企，系咁多啦。 啊！系你爸爸，系你爸爸吩咐你嚟揸嘅。 系啊。 你赢到佢咩？你可以打败高桥启介？ 哦，虽然唔试下就唔知得唔得，不过咧，我之前都赢过佢一次噶啦。 你话你之前赢过佢一次啊？ 爸爸用日满油嚟同我输到我，有咁嘅支持咧，我谂我都会赢噶。 哎，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哎，托海啊，你呢个人啊，点解蠢材嚟噶？ 你做乜打我啊？你有冇搞错啊？ 托海啊，你好离谱啊！你点整收手啊？我睇见你啊，托海，我自己都觉得好羞噶，我真系面红耳热到咧，想搵窿捐啊！唔该你快啲洗开你架车啊！ 咪住啊，阿树，唔好咁样话佢。 志谷前辈，我代佢向你道歉啊！托海系个大蠢材嚟噶，咩都唔识噶，你原谅佢啦，求你原谅佢啊！ 托海啊，我问你一件事啊。唔通平时负责送豆腐嘅人唔止你爸爸一个，你都有份去送嘅？ 而家系得我去送豆腐嘅咋，五年前已经系咁噶咯。 你五年前已经开始啦。我终于明白晒啦，托海。好啦，咁落斜佬嘅责任我就交俾你负责啦。 你话咩话？慈谷前辈，你将落斜佬呢个咁重要嘅任务交俾托海呢个蠢材啊？佢唔识嘢噶，好易出事就系咁先。 你唔使再讲啦，阿树，你企埋一边睇比赛啦。 你嚟得真系好合适啊，托海啊，拜托你啦。 哦， 对唔住啊，要你哋等咁耐添。 混账啊，我等到好唔耐烦噶啦。估唔到原来你系咁后生嘅，你叫咩名字啊？ 我个名系叫做藤原拓海， 我会记住嘅。我的名字就叫做高桥启介，上一次的错误我是不会再犯的。 是不是真的没问题的？用八六怎么去撼 FD 才行的？他 们的马力不单止相差很远， FD 还是日本车之中最好的。那架八六无论在直线定弯位都没可能赢到他的。 现在唯有就是相信他了。 好啦，而家开始倒数啦。 知道，知道。 而家开始倒数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Go！ 高桥启介的 FD 好快啊， 350匹马力真系名不虚传，极力指入挂仲好掂添啊！ 冇可能赢噶啦，就算八六加速到最尽啊，都只不过好似只停喺度嘅乌蝇咁啫。 拓海啊，靠你啊！ 嗰个八六，我睇佢起步嗰一下，顶晒笼都系150匹嘅马力到嘅啫，同启介所讲嘅所谓怪物仲相差好远。转波之所以咁快，是因为装了拉力赛用的十字排位波箱，在秋明紧密的发夹弯用两波上落就最适合。但即使是这样，我都找不到启介的 FD 会输给高架八六的理由。既然可怕的并不是那架车，难道是那个车手？ 我不会手软的，我没心去直路抛离你的。不过这个是讲求时间的比赛，那一架八六再不会在我快到后镜出现的了。 Do it, baby! 呢度系第一个弯，真系犀利啊！八六嘅路线好厉害啊，佢连防撞栏得五厘米都冇啊！我从来未见过人用咁高速去转弯噶。 咩话？距离拉近咗咁嘅，佢嘅车追紧上嚟啦！是我看错了，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的。 系嘅，乜原来拓海嘅爸爸以前系一个咁厉害嘅飞车手嚟噶？ 系啊， 我啊，虽然以前曾经见过佢几次啊，但系点睇都系个豆腐婆阿叔嚟啫。 有好多嘢净系睇外表系睇唔出嘅。听店长讲，如果以落车嚟讲，都仲系佢最快嘅。 咩啊？ 总言之咧，嗰位阿叔揾得拓海佢嚟帮我哋手，就只可以相信拓海系有能力做得到嘅。 冇错啊，佢出错又点都好过我啊。但系就算拓海嘅爸爸系咁快，但系拓海始终 系咁嘅。我有啲 tips， 知道拓海佢曾经赢过高桥启介一次嘅。 哦，拓海佢曾经赢过高桥启介一次，唔系讲真噶系嘛？我真系唔敢相信嗰个傻瓜拓海佢居然咁犀利啊！佢啊，之前连咩叫做八六都唔知道噶嘛。 哇！嗰架八六好犀利啊！ 佢用好高嘅速度入弯之外，仲好跌边添啊！过咗弯位又高速咁向前，话佢会飞都冇夸张到啊！净系睇啊，都睇到人好心寒啊！ 俾佢追到，究竟点解会咁样噶？我真系就嚟癫噶啦！ 一开始嗰阵明明好接近下噶，跟住就唔同晒嘅。一到稍微长嘅直路，距离就拉开。 呢度系森林公园前面嘅直路啊，两架车啱啱经过咗啦，睇下佢俾人啄得好紧啊！臭明嘅嗰架八六相当之快啊！ 唔系啊嘛，启介所揸嘅 FD 系从来未试过俾人追得咁贴噶。 我起晒鸡皮啦！ 虽然喺条咁长嘅直路嗰度放远咗啊，但系前面就系连续嘅快夹弯啊，到时嘅情况可能唔同噶。 梁介啊，你听唔听到啊？我今次嘅计算错误咗，估唔到喺秋明会有啲咁好技术嘅人。 嗰架八六重视贴边嘅走法，简直系神风走法嚟啊！不过对落车一啲恐惧感都冇嘅咩？ 竟然追得咁贴，唔通我会输？跑直线我应该会快啲噶。一架马力咁差嘅车追得咁紧，对车手嚟讲系最大嘅屈辱。呢一件事，就算我死，我都唔可以接受。 我个啰嗦爸爸，如果我唔爬过架 FD 嘅，一定唔承认我赢咗嘅。冇办法啦，唯有咁做啦。要入满油嘅油缸做堵住，落手嘅地方应该系跟住落嚟嗰五个连续嘅发夹弯。 在。 知らない Never stop 止まりたくない規制になった愛が倍しても Deep 目指す Sweet the wonder Sweet Deep Beat 原曲音はそう聞く Chip たちを導かろう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rick my dream 一覧モチベーション 1秒でノックダウン余韻の公式消えて Go to the next sound 誇り前を排除地に入る息つくだけのノーラッキーたち邪魔くさいから仕方していこうストリーカーさあティックスイートの向こう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系咪啊，拓海？ 系啊。 有冇为今次嘅比赛做过啲咩准备功夫咁啊？ 冇乜特别喎，咪好似平时送豆腐咁揸法咯。 咁即系你当系平时揸车咁啦。 大概系咁咯。 啊，讲啊又讲啊，有冇咩必杀武器去排 F D 头啊？ 唔知嗰样算唔算必杀技咧？ 啊，八六落咗注，话赢咗可以入满友，就可以同下雪拍拖噶咯，系咪咁就会赢咧？ 系啩。 下一集头文字 D， 五个连续发夹弯会发生咩事呢？千祈唔好错过。 マネキャンバマンラブなんてのんきなやつにラリアート3回マニュアル通りにただ抱き合い愛がないことに気がつかない窒息する前に叫ぼうぜ Oh! 絵の目なり 息さえつけない眠れない街月を見せずに笑い合って嘘さえセーフティー本当がエンティティー危ないくらいにバネシャーンベイカー No we got so let's get moveばかりの旅人慣れない足取りもまた愛嬌決めるとこだけバシッと So many people in this world 時に抽象とかもないわけじゃないけどつまんないとこをワープしてこの寿司だけは通し生きてる Love's a l o n 被佢追到，究竟点解会咁样噶？我真系就嚟癫噶啦！ 呢度系森林公园前面嘅直路啊，两架车啱啱经过咗，启介佢俾人当得好紧啊！ 秋明嘅嗰架八六相当之快啊，启介所揸嘅 M D 系从来未试过俾人追得咁贴噶。 我起晒鸡皮啦！ 佢好似防撞栏啊！嗰架八六仲是天边嘅走法，简直系神风嘅走法啊！ 我嗰个啰嗦嘅爸爸，如果我唔爬过个 F D 嘅，一定唔会承认我赢咗嘅。冇办法啦，唯有咁做。有入满友嘅油缸做赌注，落手嘅地方应该系跟住落嚟嗰五个连续嘅发夹弯。 点解我架 FD 今日好似特别迟钝咁嘅？唔通第二涡轮机停低咗落嚟？ 呢度系山顶，听到吗？ 梁佳啊， 嗰两架车应该就快进入嗰五个连续嘅快夹弯，请你现场转述情况。记住啊，尽可能将情况交代得仔细啲。 OK， 佢哋已经嚟紧呢度啦，我开始听到引擎嘅声啊，好快就钻到入嚟噶啦。到啦，咪睇紧 FD 啊，然后嗰个八六，佢哋几乎系零啊。嗰架八六好犀利啊，好完美嘅漂移啊，睇架喺铁栏方面疏泄咗啊， 个弯转得好靓啊，同防撞栏非常之接近， 进入第二个发夹弯啊，一啲距离都冇啦。哇，两架车争持得好激烈啊！FD 靠住外面先啊，嗰架八六啊！ 一块夹弯都唔敢出，你究竟打算点样啊？ 哇！夹八六用超乎常理嘅高速进入快夹弯啊！中架车柜顶坏咗。 咩话？头先咩事啊？ 冇可能会咁样噶，你咁讲我哋唔明噶，讲清楚啲啊！ 系咁嘅，就算睇到我哋都唔明啊！当车嘅速度超越咗车胎可以找紧地面嗰阵，系绝对唔可以转弯嘅。但系嗰个八六竟然喺面对咁难转嘅内弯嗰阵时，可以好似过山车咁转出一个咁奇怪嘅弯。头先发生咩事，我真系完全唔知啊！ 我就明白点解咧，我知嗰架八六做咗啲乜嘢。表面睇虽然好荒谬，但系嗰样嘢系绝对冇人模仿得到嘅，更何况只系秋明呢度先做得到。喺呢个世界度竟然有啲咁嘅傻瓜。今次又多咗件有趣嘅事啦，秋明嘅落车专家，睇嚟能够打败佢嘅就只有我，只有我呢一个妙二山 Nike 嘅钟理艺。 呢度系终点啊！开始听到引擎声啦，佢哋就嚟到啦，嚟啦，到咗啦，究竟系边架咧？八六啊，吓点会咁噶？ 睇界嘅 FD 都到啦，但系佢被抛离得咁远，应该好难追噶啦。 八六领先噶啦， 可恶！我嘅 FD 竟然输俾架八六都有嘅，点可以发生啲咁嘅事噶？350匹马力竟然会输俾一架烂鬼八六？我又喺度发紧恶梦，我输咗俾嗰个八六，仲系第二次添。 哇！竟然赢咗啊！嗰个傻瓜同学竟然赢咗啊！ 犀利啊！实在太过犀利啦，简直令我热血沸腾啊！我真系就嚟发神经噶啦！ 真就太好啦！志高啊，乜你咁冇用啊？咁都喊， 我实在控制唔到，太开心啦！ 我有好多嘢要请教下佢至得啊！要佢教我点样控制漂移，同埋点样攞线啊！ 我一定要喺佢嘅八六度贴上我哋嘅标志嘅。 呢个工作等我嚟负责啦，好唔好啊？ 输咗就要承认，要勇敢咁承认，我哋真系彻底输咗。 咁上山嘅比赛又点啊？梁介， 赢上山赛根本一啲意思都冇嘅。到咗听日，呢个消息就会传遍整个飞车手嘅圈子，话我哋从来未输过嘅 Westerns 输咗俾聪明嘅八六啊！今次嘅仇一定要尽快报咗佢先得，就用我嘅 FC 啦。 记住日本友啊，是你答应过我的，你要守你的诺言啊。 是咩？真的赢了？不过未比赛之前就知道结果了。 就是在右面，我就在这里被他爬头了。我怎么想都不明白，试问一架烂鬼八六怎可以用比我的 FD 更快的速度转弯？我现在想起都觉得害怕，那一个有可能是真正的幽灵来的。 启介，你说当时的情形我听，当时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记得当时有些奇怪的声音，真是的。 奇怪的声音？是吗？我明白了。 蛤？ 就等我告诉你，你究竟为什么会输了。他就是利用了这一样东西。 你说他利用排水渠？ 没错，他专门将向外弯的车胎撕落排水渠，然后利用牵引力去对抗离心力，这样的话得到超越车胎本身可以抓住地面的入弯力量，的确是有可能的。竟然想到一些这么单纯而又这么离奇荒谬的构思，如果突然间这样做的，看怕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我估计他平时一定是不断进行这样的练习的。看来那个人是这个秋明最好的车手来。 岂有此理。 好了，经过今次山路就变得很有趣的。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一个很久都没有出现过而又可以令我认真的对手。我们一于取消下个星期的远征计划。未在秋明取得完全胜利之前，不要再去第二度。那个八六就等我来对付了。 文泰在这吗？是我啊。 啊，你真的在这吗？ 哦，又一啊。又一，你来得啱啊。我现在要赶着去商会那里开会，你可不可以车我去？ 你说什么话？这个野真的以为我的车是的士啊。 估唔到拓海佢真系咁犀利。咁就一早啊，池谷佢哋所讲嘅嘢已经引起好大回响。 佢又唔系真系好犀利，系而家嗰啲细路佢哋嘅程度低啫。其实拓海佢唔系好中意揸车嘅啫。 真系嘅，真系好难相信，点解佢会有咁嘅本事呢？ 其实对于拓海佢嚟讲，揸车只不过系用嚟帮我做生意嘅啫。因为佢喺中学嗰阵系我逼佢揸车嘅，佢根本对揸车一啲兴趣都冇。 原来系咁， 佢份人对咩都好冷漠噶，唔系咁易受感动。但系经过寻日骆秋明赢咗呢件事之后咧，我估佢应该对揸车产生一种特别嘅感觉噶啦。 系啦，你嗰个八路去咗边啊？托开佢咧？ 呢层我都唔知道啊。佢今日一早好开心咁揸咗架车出去啦。 相当之唔错喎。 哦，系咩？ 我系讲真噶，因为每次我坐亲车咧，我都会晕车浪嘅，所以每一次我坐车都会带定啲药噶。但系头先坐托海你揸嘅车咧，我一啲唔舒服都冇啊！要我坐咁长途嘅车，而又一啲唔舒服都冇，都系第一次嘅咋。 嗯，乜你成日都坐车嘅咩？系嘛？ 啊，唔系啊，其实我边度会成日坐车啊？只不过系有阵时我会坐爸爸嘅车，间唔中咧又会一家大细咁出去玩下嘅啫。 佢咁古怪嘅，我只不过好似平时咁样，唔俾纸杯入边啲水揈出嚟咁揸法啫嘛。寻日真系好奇怪，喺前面嗰架车越嚟越近，当我留意到呢一点。我就好兴奋咁样追上，我从来都唔觉得揸车系啲咩有趣嘅事嚟。但系今日我载住默默喺隔篱啦，真系觉得好开心。其实车呢样嘢都几好啊。 喂，拓海啊！喂，拓海，我叫你啊！头先你喺度谂紧啲乜嘢啊？心不在焉，乜你咁样噶？拓海，你份人实在太冇礼貌啦！有一个咁靓嘅女仔喺你身边，竟然仲游人入自己个世界度，真系唔呀！ 对唔住啊，你头先讲乜嘢啊？ 拓海，我问你啦，你究竟有冇中意嘅女仔啊？ 我冇啊，中意嘅人真系冇啊。不过咧，有咁嘅女仔就一个噶。系咧，咁你自己又点啊？ 其实我都有一个男仔，我对佢几有好感。 呢个咩话？你同我讲嘢。 由今朝开始就已经有好多人不断咁重复，都系问我同一个问题，问我寻日揸八六嘅究竟系边个？ 我又系俾好多人问我啊！一个八六击败咗高桥启介，呢个传闻。 已经传到好行啦，成个圈子都震动啊！ 系啊，我仲乘机咁讲，话嗰架八六咧系我哋 Speedstars 嘅秘密武器添啊！一定要令拓海加入我哋车队至得啦，唔系俾人识穿就冇面噶啦！ 前辈啊，呢件事你就包喺我阿叔身上啦，因为我同拓海两个可以讲得上系死党嚟噶嘛，佢一定会听我讲噶。 阿叔啊，你讲嘅系咪真噶？ 你放心啦，慈谷前辈，拓海嗰边只有几多弱点俾我揸住啊！不过有条件噶，俾我都加入 Speedstar 车队啦，好嘛？ 咁啦，如果拓海肯加入嘅，阿叔你加入都冇问题嘅，吓？ 啊哈！我揾到啦，交涉成功咗啦。 但系阿树啊，你好似未有车噶喎。 你哋而家留心听我讲啦，我阿树已经下咗最大嘅决心啊。 啊，乜你终于都储够钱啦？ 咁又唔系，我已经嗌咗个爸爸做我嘅担保人，以分期付款买一架八六。 系啊， 托开嗰架系熊猫色嘅 Trano 啊，咁我就一于买架红黑色嘅 Lavin。到时咧，我同托海就会俾人叫做周明最快嘅八六组合噶啦。 但是你不要忘记，拓海我企的那一架八六并不是一般的八六那么简单的。 说得没错，因为拓海那架八六比架350匹马力的 FD 还要快的，那架车一定是改装过什么东西的。我真的很想揭开它的车头盖，看看它里面是什么东西的。 我就跟你不同了，我唯一想的就是它能够载我一程，唔通你唔想佢踩尽油咁载你攞一次秋明山嘅咩？ 啊，你讲得啱喎， 我都想坐翻次啊！ 我一定要亲身体验下嗰一种感觉至得嘅，嗰种感觉系想象唔到嘅。 啊， 我相信呢种感觉一定会比所谓好刺激嘅过山车仲刺激嘅。 啊，讲开又讲啊，唔见咗拓海具嘅。 拓海具而家喺海滩啊！ 麻烦你帮我哋影一张相啊！ 啊，好啊！ 做乜无端端叫人帮我哋影相？ 横掂啦，一场嚟到呢一度，咪当系一个留念啦。快啲笑下啦，笑啊！ 系啦，笑下啦！ 啊，对唔住啊，可唔可以麻烦你帮我哋影多张啊？ 好啊，影够啦。 咁要咯，影咯。 白色 RX7FC 啊， 系高桥良介嘅，佢终于都要出马啦。佢系 Resense 嘅第一把交椅啊。 佢嚟呢度做乜嘢咧？ 除咗为佢细佬报仇之外，唔通你认为仲有其他原因咩？ 高桥良介佢寻日同今日都走嚟，睇嚟佢哋输咗嗰场比赛，一定令佢好嬲顶啦。系架未见过嘅 GTR32 啊，黑色嘅32啊，有一种令人可怕嘅感觉。究竟是边个呢？ down 1秒でノックダウン余韻残し消えて Go to the next sound 誇る前敗者チリハウ行き着くだけのローラー君たち邪魔くさい悲しかとしていこうストリーカーさて行くスイートの向こう三手で夢を 阿树啊，你唔好突然之间喊啦！ 佢唔理我，自己走咗去同夏雪海滩玩啊！ 哦，原来你系想睇夏雪着泳衣个样啊！ 咁仲使问嘅？梗系啦，激死人啦！佢哋两个人一定会做呢样嘢，做嗰样嘢，仲有嗰啲嘢添啊！佢真系好可恶啊！ 我有预感新嘅战斗嚟紧啦！下一集《头文字 D》，千祈唔好错过啊！